天的秋去，你寂寞我陪你担心，可是电脑病毒惹我生病，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，我心会变得不由自己，除了我绝对不背叛你。编号八九七五七， 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姓名， 模仿人类的机器， 起了大变化，带了吉他，中意他中意。

处得情深吗？没任何冲突吗？不过想补充一句， 我哋开头都系咁噶啦。 如果他有福气，你妒忌，别妒忌，让我暂时地祝贺你，等你昏迷，随时准备。残酷暴气，知你无半心，有日到他死心，我未会灰心，不怕受过的教训，愿意再爱等，不忠爱人，回头负你责任，知你曾花心，爱着你很惊心，却有个开心，得我愿意收。 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组长。 这个时候记得再说一次我爱你，让你的情人感受到你浓浓的爱意。我是华仔刘德华，我爱你。 唯独爱过痛过才能知，全情投入去得到了，亦已将风花雪月忘掉，